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32首诗，早寒江上有怀，孟浩然。 早寒江上有怀，孟浩然。莫落雁南多，北方江上寒。我家山水桥，遥见草原端。烟雷客中间，孤帆天际看。历经用幽门，滨海雪漫漫。 1.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